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每后退一步，压力就会减轻一分。当唐三后退十余步后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仿佛都轻了许多，不敢停下，因为体内的魂力正在枯竭。最后十步退下时，唐三的速度已经极快。当他整个人终于从台阶上退出来，围绕在身体周围的金色雾气散开的一刹那，唐三只觉得全身上下所有毛孔仿佛都张开了一般。下一刻，虚弱的感觉铺天盖地般传来，扑通一声，他直接跌坐在地。唐三丢出一句话，艰难地盘膝坐好，直接进入了入定的状态。 大家也都试试，大师说过，压力是修炼最好的催化剂。我们来到海神岛寻觅的不就是这种压力吗？在这种魂力空虚的情况下进行修炼，对自身的好处极大。我已经发现，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完全是由正面而来。想要带着小五完成这个考验，那么就要让小五尽可能地贴合在我的身体上，并且用魂力去保护他。当然，那样会让我的魂力消耗更快，而小五的身体也多少会承受一定的压力。究竟如何完成这个考验，还要经过不断的尝试，拥有更强的实力才行。 失去了海神之光的压迫，他的身体仿佛完全舒展开了一般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着。当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，只觉得体内内力充盈欲出，说不出的畅快。只是因为先前攀登时出的汗液令衣服粘在身上有些难受。小五靠在白沉香身上睡着，除了白沉香以外，其他人此时也都处于修炼状态。从他们显得有些狼狈的样子就能看出，都已经攀登过这通往海神殿的阶梯了。站起身，唐三简单地活动了一下筋骨，肌肉紧绷却不失弹性，虚弱感一扫而空，反而充满了力量。这种感觉当初唐三在瀑布下修炼之后也曾经出现过。他很清楚，身体出现这种感觉虽然不是实力有多么大的直接提升，但却意味着自己的身体的抗性随之增强，魂力修炼速度也要比平时快得多了。 我的目标是333级台阶，看来这里能够让我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。这一趟海神岛确实是来对了。 三哥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你不打算去尝试一下吗？ 我？可是，我没接到与你们一样的考验啊。 没有接受考验，并不代表你不能去尝试。这海神之光虽然会带来极大的压力，但是在这压力中坚持的时间越久，对我们魂师的好处就越大。在巨大而不会威胁到生命的压力作用下，对魂力提升有着莫大的好处。香香，你可不要放弃这次机缘啊。 好，那我也试试。 看着唐三鼓励的眼神，白沉香小心翼翼地将已经睡着的小五交给唐三。学着之前史莱克奇怪的样子，他向台阶走了过去。白沉香这一动，小五醒了，看到抱着自己的是唐三，他往唐三怀中挤了挤，脸上流露出几分满足，就跟小孩似的抓住唐三的衣襟，生怕他跑了。抱着小五站起身，唐三向白沉香的方向看去。此时白沉香已经开始了攀登。出身于敏之一族的他最擅长的就是速度，但当他第一步切入了海神之光之后，他的脸色顿时变了。仅仅是这一步，他就已经生出了寸步难行的感觉。潮水般的压力排斥着他的身体，淡淡的金色雾气开始在脚下升腾。抬起自己的右臂，精神力缓缓注入其中。 难怪他们只是攀登几十步就不行了。看样子，我似乎连十级台阶都很困难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落后下去。大家的年龄差不多，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，我就不行？ 希望他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吧。 咬紧牙关，白沉香眼中流露着坚毅的光芒，开始了攀登。 唐三看着白沉香困难而坚定的步伐，脸上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，低头看向沉睡在他右臂魂骨中的小舞的灵魂。他对灵魂发起了召唤，这是第一次他主动召唤小舞的灵魂。以往他都怕小舞灵魂出现会伤害到小舞，但这次不同，如果没有与小舞有效的沟通，那么带着他的身体登山很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。蓝炎黄释放，魂环与魂骨中沉睡的小舞灵魂在唐三的精神力引导下悄然出现。唐三怀中的小舞娇躯微微颤抖了一下，眼中原本的茫然渐渐焕发出夺目的神采。令唐三意外的是，小舞叫了他一声之后，脸色突然一变，笼罩上了一层寒霜。他从唐三怀中挣脱出来，扭过头去不看他。自从唐三和小舞认识以来，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，唐三不禁有些莫名其妙。 哥， 啊，小舞，我们已经来到海神岛了，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，你能感受到吗？哎，小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舞，你别不理我呀，到底是怎么了？ 小舞依旧没有理会唐三，而是直接朝着那石阶的方向走去。显然，他的灵魂虽然隐藏于唐三的魂环和魂骨内，但对外界的一切还都是知道的，也明白唐三呼唤他出来的目的。看着小舞开始攀登石阶，唐三挠了挠头，尽管聪明如他，也不明白小舞为什么会突然不理自己，而且似乎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两人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小舞还从未向他发过脾气。不敢怠慢，唐三赶忙跟了上去，跟在小舞身边一同攀登上石阶。第二次沐浴在海神之光中，唐三的感觉又有所不同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他发现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似乎增加了一些，尤其是前面这几级台阶，虽然压力仍在，但仿佛没有那么恐怖了。小舞此时已经迈上了第三级台阶，横了唐三一眼后，小嘴明显撅了几分，继续向上。金色的雾气弥漫，随着向上攀登，压力逐渐增强起来，唐三体内的玄天功也开始了加速运转。令他有些惊讶的是，小舞攀登的速度竟然很快，毫不犹豫地持续向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人就赶上了前面的白沉香。白沉香的动作已经变得很慢了，站在第14级台阶上，艰难地向前迈腿，俏脸涨得通红。他身上的四个魂环不断地闪烁着光芒，身体轻微地扭动着，似乎在寻找着压力的破绽。一层水雾混合着那金色的光雾在他身体周围盘旋，显然白沉香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但他却没有放弃，依旧咬牙苦撑。唐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在经过白沉香身边的时候对他说道， 不要太勉强，千万不能被海神之光把身体反弹到环形海的范围内，你没有那考验的光芒护体，会受到环形海中的海魂兽攻击。 令唐三惊讶的是，白沉香在持续了半天的动作后，竟然迈上了第15级台阶。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在颤抖中摇摆不定，通红的俏脸却流露出一丝喜色，因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刚才这一步已经令他突破了极限。他清晰地感觉到，自己已经许久没有提升的魂力竟然突破了，提升到了46级。没有再勉强，唐三的提醒令他不敢再做尝试，学着唐三之前的样子缓缓地向后退去。唐三在与白沉香说话的功夫，小舞已经继续向上攀登到了第20级台阶的地方。唐三吃惊地发现，此时小舞的攀登速度竟然比自己第一次进入海神之光时还要快一些。加快脚步，调匀自身内力，唐三向小舞追去。在海神之光强大的压力面前，他刚刚恢复到最佳状态的魂力又开始了高速的消耗。但这次唐三却学聪明了，为了节省魂力，他在登上第20级台阶时就同时施展出了自己的杀神领域和蓝银领域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在两大领域的作用下压力大减，从20级到30级的攀登过程明显比第一次要轻松很多，魂力消耗自然也就小了很多。领域消耗的是魂力与精神力， 但由于都是天赋领域，其实消耗并不是很大，至少比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要小得多。但尽管如此，唐三也是在登上第35级台阶的时候才追上了小五。小五前进的脚步也变得困难起来，每一步都变得极为缓慢。唐三还清楚地记得，戴沐白第一次攀登的时候就是倒在了第35级台阶的位置，而此时小五却已经登上了第36级。唐三心中一惊，魂力控制松动了一下，顿时感觉到自身承受的压力大增，前进的步伐也随之迟滞下来。幸好这还只是第35级台阶，他赶忙收敛心神，跟随着小五一起向前。他本来现在已经可以比小五快一些了，但他并没有超过小五，只是守护在小五身边。他可不希望小五出事。令唐三大跌眼镜的是，小五前进的步伐虽然很艰难，可渐渐的却已经超过了40级台阶。 怎么回事？小五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我和沐白。不会的，这些日子以来他又不能修炼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他第一次攀登啊，而且他也没有使用任何技能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？要知道，人体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后，哪怕再前进一步也是十分困难的，小五的身体不可能比沐白更好吧。 带着满心的疑惑，唐三很想提醒小五千万不要勉强，但是超过了40级台阶后，他所承受的压力也十分巨大，根本无法出声来提醒小五。然而小五带给他的惊讶还远没有结束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